大家好，翻嚟第二节大匪看天下。咁啊，跟住过年，咁咧就原来咧有个网友咧就问过我哋，问阿 Tony 啦，希望佢讲下澳门啦。咁啊 ，Tony 系一个老实人嚟嘅，咁佢就话：诶，好多年冇去咯，啊，听节目都知啦，啊，唔知点讲。咁我呢一节咧就讲下，过年我嘅睇法啦。关于大陆嘅，如果有时间讲下我对澳门嘅认识啦，咁啊睇下有冇啲年纪大啲啊或者新嗰班啊有啲共鸣啦咁，咁咧就过年第一日翻咗广州，跟住落中山，咪落去顺德、佛山、顺德，跟住去中山，跟住翻香港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行程都系咁啦，主要陪啲细路仔玩啦，因为去参观啲乐园啦 ，OK 嘅，干净。O.K. 尤其去嗰、那个去嗰、那个3D 展览馆喺呢个珠江新城嘅，咁咧竟然咧我有个网友初四嚟搵我咧，话佢有特咁嘅地方喺佢住嘅附近，佢唔知道排队都排，但主要咧都系做翻广州人啊，或者广州嚟打工啊，即系高收入比较即系白领咧嘅人嘅生意。初一见到 O.K. 嘅真系。啲嘢都 OK， 比泰国好啊！即系咧，听我做节目啦，我比较老实啲啦。即系泰国好啊，咁啊排队玩游戏啊，各样嘢都 OK 嘅。尤其执嗰、那个执嗰个规例执得好好。点为之执规例好咧？你一个人排队，最多带一个，即系咧你啊排住队先，因为有啲游戏都繁忙嘅，因为都好多人吓，咁排一个钟头。咁你一个人嚟就到啦，跟住你一个呢就变十个，十个变一百个，咁打尖插队啊，有一个排住先，唔得，一个只可以带一个，严厉執行喺里面。真係 ok。啊，虽然我有份排，我负责做排队嗰、那个，冇份玩嗰、那个，但我见到咁样，即係广州啊，喺香港我都唔敢包。可以做得到，但系广州真系做得到。喺呢个 3D 馆里面我就睇到系得嘅。第二日就落去中山呢个史诺比公园。啊，虽然啲游戏好低 B， 但系咧就真系成个梦幻世界。都好大下嘅。食嘅嘢唔平，饮食嘅嘢平，饮嘅嘢都平，干净。再加上我去嘅时候咧，就洒一阵雨。到我哋去到嘅时候咧，就好天，就变咗冇咩人排队。咁啊，细路仔玩得好开心。第三日就去中山，中山嗰个蜡像馆，即系香港嘅杜莎夫人蜡像馆啊，做得好似啊，就细啲，比香港个细好多，但系咧做啲嘢。真系 O K， 即系咧国外明星又成啦，咁咧就，但系咧就见到咧嗰边嘅规矩就开始争好多啦。啲人啊讲明唔好掂足佢，一蜡像嚟噶嘛，会融噶嘛，系嘛，所以长期要开好冻冷气，佢哋摸下啊揽下，又擒低影相啊，因为窄啊，咁咧我见到都好危险啊，啲蜡像啊。咁样，咁但系喺香港就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啦，因为会围住啊嘛，嗰度冇。咁同广州我见到咧就争一段距离。而家广州、深圳啦、东莞呢啲啦，外来人口啊，外来人口比较多嘅地方啦，过年咧系舒服嘅，深圳过都舒服嘅，吓、啊。但系咧，我眼睇咧，广州。相对深圳同埋嗰个中山啊佛山真係相对守规矩。唔係话哎呀我多网友喺广州，唔係喺你眼睇到。当然你因为冇咗班外来工啦，即係外来做嘢你好难讲。但你过年本身多数都係做返讲广东话嘅市场啊，齐返人啦、啊。咁深圳啦、啊、深圳又睇到另外啲嘢。因为咧，深圳今年过年都好啦。以前深圳咧就都静，但系好多铺头开嘅，尤其食店基本上咧开咗九成， 但今年就唔係啦。你睇水围啊、罗湖啊，好多好多，十间都开两间到啦。以前係开齐嘅。你就可以睇到个市道反应系点。係啊，市道反应喂，横店都冇咩生意，索性唔开啦。係咪啊，啲伙计早啲返去。去到呢、這个去到跟住呢就初五初六初七去韶关。咁最主要呢因为呢人肥咁就想多做运动，闲时真係冇得冇咩时间做。咁放几日假啊， WhatsApp 又睇唔到， WeChat 又睇唔到啊，喺头尾喺大陆七日。可以即係我自己一个人去啫，去韶关。咁先去南麻子，跟住再去丹拿山啦，当然啦。即係去睇下风景啦，丹拿山就 OK 嘅。但是去南麻子全部都垃圾塞车，冇人会搭巴士去嘅，我可以全部开小车，只要有小车就去，塞去入去一个钟，塞返出嚟一个钟，冇停车场牌，我哋坐旅游巴添啦，因为我参加两团，去到令到我对大陆嘅寺院啊，唔係庙啊，分开讲寺院佛寺，唔系佛庙，庙应该就系道教嘅，寺系和尚嘅。咁我去到，咁又话六祖慧能真身，真身喺嗰度啊，件袈裟喺嗰度啊，乜乜乜乜啊，五百罗汉啊，点样点样，讲到点样，俾我感觉，讲来讲去都系钱。乜嘢叫佛门清净地啊？点样保佑你啲人啊？系咪啊？你去拜就相信佢嘛，去祈福啊嘛，祈求佢俾个福你啊嘛。但系你哋好多人去到你都冇尊重过佢，点样唔尊重啊？唔系你哋，系佢哋本身嘅当地嘅市政府、文化局或者关于宗教嘅，你冇尊重过佢哋，点样可以祈求呢？好简单。一入门口，两个叫做比丘尼啦，即系师姑喺度收费，入去打扫清洁、收货金嗰啲，全部和尚。一个寺院又有师姑又有和尚，你话俾我听呢个系乜嘢佛门清净地？此其一。第二，成地垃圾，啲垃圾系咩？边啲人噶？韶关嘅又好，外来都好啦。你嚟祈求佢，你尊重佢啊，系咪啊？食完就抌，食完就抌，成个南麻子外围内围全部都系，行每一步都系垃圾。你点样个心中有神啊？第三，慧能系禅宗嘅。达摩一脉相承，佢到第六祖啦。唔识慧能系边个都一定识佢对佛偈，系咪？本来无一物，明镜亦非陀，实识嘅。因为佢呢个佛偈系针对佢对上五祖，佢写嘅啫。时时勤忽拭，不使惹尘埃。佢就跟住人哋嘅口水尾。然后改咗人哋嘅嘢，就表示佢高过人一等，高过个五祖。然后佢心中清明，呢、这个就系慧能。我好简单啊，我读佛教学出身，小学一至六年班，我系读佛学国家，我系佛学嘅小学，我哋系有上佛经堂，中学。我都系读佛教学校，中一至中五我都系读佛教学校。我嘅校长系好出名，虽然而家死咗，好慈祥嘅一个人，叶文义，空中结缘，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播，不时翻播，专讲佛经古仔，佢就系我校长。我当年考佛经，会考系有嘅，唔只有考圣经嘅，系有佛经考嘅，我攞到 C。 当年 ABC A 是优 C 是良，我拿到良即是有 credit， 拿了几多个 credit， 我算一个，我对佛学我不够胆讲我认识或者佛家思想有几，虽然我现在信耶稣基督，但是我真的有些认识的。你入到街庙你做紧啲乜嘢？第二禅宗讲顿悟，突然间你明白咗个道理，你就已经成佛。佛系乜嘢啊？佛系佛经嘅觉者咁解。佢觉悟嘅人就叫佛，唔系净系专称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众生皆平等，众生皆可成佛。一条蝌蚪啊，青蛙，只要佢顿悟咗。佢嘅生命嘅意义，佢就已经系佛啦。咁你去抌垃圾，你求佢乜嘢？最灰鞋个导游同我讲，系寺庙里面度，我哋咧呢两个，附近有两个寺，一个佢，一个开元寺。开元寺咧就求姻缘，冚家铲佢和尚寺，求乜撚嘢姻缘啊？姻缘靓，去慧能华南寺求乜嘢噶？主要求财。咁你諗下啦，原来个和尚寺为六祖慧能係求财嘅，特别靓。咩世界呀、啊、人哋和尚寺我时而世亦唔同咗啦，你要收门费。佛寺讲求乜嘢呀？打开方便之门，咩人都嚟得。打家劫舍嘅人都嚟得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点解要收门费啊？收门费系咪即系有钱嘅嚟得，冇钱嘅唔嚟得啊？有钱嘅可以信佛，冇钱嘅唔信佛啊？系咪啊？点解要收门费？你话俾我听，系咪好荒谬啊？点解我又做一集节目讲明点解大陆咁腐败啊？系因为心中冇神啊！入到去。有个好似大南瓜嘅金色嘅大艇喺度，个个见到咧就系咁抌钱，抌一蚊、抌五蚊、抌十蚊，掟上嗰个南瓜，我谂直径两米乘两米啦，高两三米，掟上个顶度，下低跟住咧有笪干嘅地方围住咗嘅，就全部钱，跟住啲和尚又执钱，你哋真系信嘅。你未走去，即系我当我添香油啦，好听啲。嗱，耶稣基督啦，即系基督教十一奉献啦，你未入多少钱咯？支持弘扬佛教咯，系咪啊？点解要咁样做啊？你要侮辱到侮辱慧能，究竟佢而家仲有佢个肉身佛添？话佢而家条尸都未化，仲喺度，佢肉身佛啊！咁你哋究竟做啲乜嘢？我做呢个节目啦，都讲啦，唉，唔好话权威，我唔敢讲，因为人问我屌你个老闆权威咩？你唔系，我讲我嘅认识啫。我冇翻教会好耐，因为我唔信教会，我信神啫。唔好意思，我读佛经嘅，我有其中有两个网友同我讲佢信创教会。即是日本传过嚟在香港嘅一本法华经解救全世界问题。犀利个圣经。唯一部保障就係一般嘅都有钱嘅。同埋呢喺香港提供到呢个骨灰安葬位。平价嘅比出面平。佛讲乜嘢佛讲乜嘢。佛冇讲乜嘢。佛就系讲咗佢最简单嘅道理，以后咩四咩咩金刚经啊，乜嘢观音经啊，乜嘢都系你后世嗰啲人读咗听咗佢讲，然后加落去嘅。明唔明啊？佛陀冇做佢嘅伟大，就系佢超脱咗生老病死苦。然后想佢得到嘅顿悟咗嘅嘢 希望传到后世，但是真正传到后世的不是释迦牟尼佛，是大迦摄，即是他大弟子啊，即是等于耶稣基督啊，传到耶稣基督啊，基督教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是的教义啊，同埋定嘅规矩啊，是圣彼得啊，不是耶稣基督，不要搞错。十戒，基督天主教基督教有十戒，佛教都有十戒，但是比丘尼是要守273条，我冇记错嘅清个规嘅戒律啊，和尚啊，何况唔够胆叫和尚啊？和尚系做到主持啊，得道高僧先叫和尚啊。所以和尚是大和尚啊，即是佛教主持、国光法师这些啊。女人的就300几条，比丘尼呢就是师姑啦。的戒律仲要比这个仲要多。那我问你啦，佛陀几时有传过，几时有定过这些规矩，唔好嚟呢一套啦，去拜神我唔装香㗎，知唔知冇所谓，去见一下个心中有留个尊重，我从来从世到大都係咁，我唔求㗎。我最困难嘅时候返到嚟香港，我自己走去宣道会听到，我心目中有求，我嗰陣时我人唔开心，我想我开心啲，多得当时嘅教友俾咗好多嘅安慰我，但係到最后尾企返起身都係靠自己。但係我明白咗一个道理，教会就教会，寺庙就寺庙，你心中信神心中信佛同佢哋完全冇关系。南华寺係只不过即係中国佛寺嘅其中一个缩影，係冇尊重，乜都冇，因为心中冇神冇佛，好似我哋香港人亦都系一样，冇涉太岁啊，好紧张啊，食斋不如讲正话啦，系咪啊？去呢个韶关，最主要丹拿山。行咗两段路，真係唔争气，即刻膝头软，行唔到应该带支拐杖嘅。风景好靓，好干净，俾呢个门票俾一睇，尤其上到最高呢个观景台嗰度呢，望返成个地质面貌呢係真係靓。返到嚟各样嘢都 OK 啦，团友又 OK 啦，即係照顾我呢个孤儿仔啦。咁希望去佛山成程嘅时候呢，啲网友真係成到团啦，亦都照顾下我呢个孤儿仔啦。因为我鍾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，可以多啲观察一啲事啦。咁我唔知有冇能力讲到第三节，希望得啦。跟住讲返澳门点滴过年啦。其实过年呢可以返唔好过澳门。点解呀？好静冇人。点解会冇人呢？因为一般铺头全部唔开。因为澳门呢嘅劳工法例，我冇记错呢，所有嘅即使唔系劳工法例呢，行规呢，所有卖嘢嘅人呢都系三倍人工。唔做啦，俾三倍人工个伙计咩唔开，做晒俾佢。所以呢情愿休息。所以呢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呢，澳门呢系正如深海，粒声都冇。除非你游客区啦，嗰啲消费好贵啦。系咪啊？永远帮衬麦当劳实有开噶，永远帮衬肯德基实有开噶，大集团啊嘛。但系你有特色嘅小铺头一定唔开。我哋香港以前咧，过年过节，年央子东主又起，或者岁晚收炉，廿八岁晚收炉，初十启事。呢几年呢十年八年好少啦，因为点解少啊？多咗自由行，小商铺压缩咗，全部做集团生意，集团啊！即系好似一间酒楼咁，我系老细，一年伙计做到咁辛苦，过年仲要补水，不如放几日假啦，唔争。而家变咗美心稻香，佢点样 点样呢？点样闩呢？麦当劳点样闩门呢？七十一闩门咩？以前士多闩㗎喎。係咪呀？好多年都冇啦。其实呢啲就是所谓过年气氛。静啲过年气氛。係咪呀？一早买定晒啲嘢，过年嘅时候真係包封俾人。士多办馆就包橙，而家都冇咗囉。所以香港有几多过年气氛，就圣诞都越来越淡啦。其实英国佬好好嘅，年三十晚行花市，年初一花车大游行，年初二放烟花，年初三发财大，即係呢个发财大赛马，初二就拜呢、这个，初一拜黄大仙，初二拜呢、这个拜许愿树，初三就去呢、这个嗰、那个叫咩？嗰、那个叫做车公。港英政府嘅时代放三日假期，佢安排咗好多好多嘅节目，形形色色嘅，就俾香港市民去消遣，包括初二放烟花，令到好多人喺过年嘅时候留港，有个过年气氛。但係而家就变咗样啦，十年如一日。香港政府冇话再话将呢几个节日呢做旅游都好啦，你要真係发挥你嘅功能，你发挥你哋嘅想象力，发挥你哋嘅创意。去搞啲新嘅节目而不脱离，因为佢好简单咋嘛，过年係中国传统节日，发财跑马赚赢钱拜神，唔好叫你返教堂啦，车公同埋呢个咩元宵灯会，许愿树，求财求姻缘求身体健康，年初一花车巡游行大运，年三十晚买花行花市，年初二放烟花普天同庆。港英政府有諗，而家嘅香港政府冇諗。中国政府我就唔知佢点諗，但係就係呢回事，澳门就死成一样，因为限制咗，除非游客区买一磅砂糖桔，我上年过去砂糖桔，四会砂糖桔，佢开我68蚊磅。游客区我哋都黐线 ,68 蚊磅。真係你真係当我牛㗎，真係。啊，真係洗钱唔係咁洗，何况我冇。就咁答你啦。呢、这个但係韶关亦都可以睇到㗎。中山佛山呢啲地方好多铺头都唔开。啊，一年做到晚，经济仲可以，变成咗好多地方唔开。又加上好多即係人流口流动啊唔喺度。深圳更加添。但係韶关唔同。俾我印象，韶关系乜嘢铺头都开，因为点解啊？平时冇生意，就系、是、做你过年呢一撮。因为只有过年呢一撮人，个个回乡探亲，所有嘅亲戚朋友都翻嚟过年。明明嗰阵时系成个韶关可能系有个市中心系有十万人，可能变咗五十万人。嗰啲人系带住钱翻嚟消费，所以乜嘢都开。买乜嘢都买得掂，步行街基本上成条步行街全面开放，甚至街市都开。点解呀？买手信囉，买番薯干啊，紫薯干啊，铁皮石盒啊，呢啲囉，生食囉，降火啊，通血管啊，全部乜都开。係因为平时市道唔好，靠呢几日，所以呢个经济型就係咁样。喺呢一线大城市嗰日呢几日生意麻麻地，人口少咗。但係就会回复返佢哋乡郊，即係二三线城市镇啊村啊，就会好旺啦。嗰啲人就靠呢段时间搵钱。如果平时搵到钱都想唔开，就是、平时搵唔到。我都问过几个人搵唔到。所以开。去到步行街啊，或者好似顺风楼嗰附近啊，去睇下，其实好静，就係、是、一条步行街旺啲，其他商铺都静，韶关经济我 我咁睇啦，都其实真系寥寥可数，未来都唔会好啊！因为佢系主要重点发展呢个旅游城市，但系竟然喺市里边就系得间莱斯五星级，但系一间旧酒店、老牌酒店，入到去要长头，要揸电筒入去嘅。因为点解？你行入去插咗张卡都冇灯噶。咁眼灯喺边啊？你要行到入去最里边，然喺床头柜嗰度，即系最旧式嗰啲宾馆形式咧，喺度揿断眼灯揿翻着噶。咁嘅所谓国内准五星级酒店，就系我讲嗰回事咯。标准五星级，准备五星级，国际五星级酒店。咁当然我哋呢支佛山娘，我一定会 book 呢个国际五星级酒店嘅。即系唔争几十蚊啦，豪啲啦，住得舒服啲啦，食个自助早餐多啲嘢食啦，咁即系唔好悭呢啲，玩得开开心心，系咪啊？广州睇到嘅同深圳睇到嘅系两件事嚟嘅，韶关有另外一件事，因为广东省咁样分，惠州更加不堪。啊，咁过年就去咗六七日呢啲啦，咁亦都睇到国内嘅消费普遍係静咗㗎，啲戏院啊唔係话爆就爆啊，所以周星驰都比较忙碌啲，四周围走借票，即係去办清洁啊，走去搵人啊，因为呢上年嗰美人鱼呢係收32亿，呢套而家先10几亿，话佢嚟都难埋到未破纪录，喺香港直接可以送埋俾佢啦。因为香港人唔 buy， 冇唔睇，我识嘅包括我在内唔睇。西游拍咗4年㗎啦，连埋之前嘅讲咗咁耐够唔够啊，一个题目拍到烂晒，唔好话你周星驰有冇魅力啦，根本上都唔系嗰回事。系咪啊，你自己做导演你自己拍可能好啲，仲要加个徐克。跟住玩特技，细路仔玩泥沙。今年过年我见到㗎啦，如果我嘅睇法澳门都系讲一讲澳门嘅点滴啦，啊应该做几耐时间啦，啊3分钟其实又唔够㗎，不如呢节到呢节完啦，下节再讲。